新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是多云见阴，预计最高气温17摄氏度，较前几天有一定的下滑，不过空气干燥，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保湿补水。我们来关注具体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阴，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8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双休日的天气。预计双休日期间呢，天空云量较多，气温将会再次回升到23至25摄氏度，地面呢将会受到弱的气压场控制，大气扩散条件会逐渐转差，空气质量不佳。总体来看，双休日期间气温适宜，不过空气质量不佳，如果外出应该做好一定的健康防护。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周六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9度。周日是晴转多云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1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路况。这个时段环路方面的压力上升明显，东部城区东二环、东三环、东四环全线，东五环化工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南部城区的南三环木樨园桥到分钟寺桥西向东，西部城区西二环全线西三环南段、西四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北部城区北二环东段的西向东方向、西段东向西方向以及北五环东段双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本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30到5:30，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和收看。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心理方面的问题。 日前有媒体报道，成都有一位女士挥霍上千万买豪车名表各种珠宝首饰，而她不理性消费的根源竟是被一种奇怪的情绪折磨着，他患上了双向情感障碍。据了解，在我国有700万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他们时而狂躁，时而抑郁，情绪就像过山车一样，过着双面的人生。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门诊副主任医师宋重生，给您说说喜怒无常的心病。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门诊副主任医师宋重生。您好，宋主任。 啊，您好，主持人。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心病，而且是喜怒无常的心病啊。日前呢，有一个媒体报道了一位成都女性哈，说她太能花钱了，太奢侈，背着家人花了多少呢？花了1500多万，买了一辆260多万的车，各种名包、名表、珠宝首饰，还有这个办美容卡哈，办了32张。钱不够花怎么办呢？她居然跟人还借了500多万。问她为什么这么能花钱，这么奢侈啊？他说呀，因为他花钱的时候头脑不太清楚，被一种很奇怪的情绪折磨着。后来医生说呢，他得了一种病，叫双向情感障碍。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时我们都是先看看自个儿的钱包哈，然后大家就是说，哎呀，我们也都爱花钱啊，我们也控制不住自己花钱啊。那我们这种情况和这位花了1000多万的女性相比来，她那个被判定为双向情感障碍了，像我们平时以爱花钱这个，跟这个病有关系吗？ 啊，和这个病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女性花钱啊，她花的数额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就是说已经达到了上千万。 嗯， 啊，平时呢，我们很多女性尽管想花钱，但通常呢还是在我们自己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说呢，她这么大幅度的花钱，对她来说呢，这是一种我们称之为社会工作上的一种损害。嗯。比如说他的工作生活呀，因此会受到影响。 哦， 所以说这种消费行为来说呢，对他来说已经构成影响了。 嗯， 这就是一个疾病，对他造成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影响。 都叫爱花钱，我们平时身边可能也会有那种所谓的月光族哈。 嗯， 但是跟这位患病的朋友相比，他还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了，这个患者是明显的不理性。 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这样的一个案例，也想问问说，你们提了一个概念叫双向情感障碍，它到底算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有什么样的特征？ 我们说到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呢，先可以从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疾病说起，就是抑郁症。 抑郁症。 对，然后经过我们不断的科普啊、宣传啊，大家对这抑郁症都比较了解。 嗯， 我们知道在抑郁症的时候呢，发病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心情不好，然后呢，想法比较消极悲观，整个人呢比较被动，不爱说话，不爱动，不爱出门，不爱见人，情绪非常的低落，就处于一个相对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低谷的状态。 嗯， 而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呢，它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跟这个抑郁症是截然相反的。嗯，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处于我们称之为躁狂发作的状态的时候啊，患者往往会出现以下表现，比如说他的情绪特别特别的高涨，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呢，这个人整个人啊，脑子特别特别的好用，特别特别的聪明，说话呢也特别多，特别快，啊，然后人也自信满满，啊，甚至说可以达到说自信爆棚的那种情况，人呢整个人特别活跃，兴奋，闲不住，和这个抑郁症相比呢，可谓一个是低谷，一个是高峰。如果一个患者之前有过这种抑郁发作，后来呢又出现这种高峰的，跟抑郁发作相反的体验，如果有这种表现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种表现、这种病称之为双向情感障碍。 双向情感障碍，从这个字词的表面意思来看，就是说它不仅有抑郁症的相关症状，时而也会有这种比如说躁狂、特别高亢情绪的这样的，正好两个极端的这种状况， 是这样的， 集于一身。 对， 我们说这不成了一个矛盾体了吗？ 通常来说呢，这种抑郁和躁狂呢，它是在不同阶段出现的。可以先有这种抑郁的发作，或者先有躁狂的发作，下一次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相反的发作。不论哪个先哪个后，我们都称之为双向情感障碍。 要是得了这种病，他会除了刚才说那位女性哈，她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我疯狂的买买买，不受控制的买买买，甚至借了大额欠款去买买买。除了这种比较极端的案例，还会有什么样的极端表现吗？ 这种极端表现的比较多。你比如说在行为方面，这样的患者呢，处于躁狂发作的时候啊，他可能会说话说的特别多，然后呢难以打断，然后比如说他不光和熟人说话多，见到陌生人呢，可能也会特别主动的和别人交往，主动的接触，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想和很多人很多的联系，比如说以前不常联系的朋友啊，会和别人联系，然后呢，见到一个人， 非常的热情， 嗯， 拉着别人手说个不停，即便别人都不想再听了，他可能还 打不住， 打不住，或者呢，在半夜的时候他不困，然后呢，给一些亲戚朋友打电话，因为别人已经想睡了， 嗯， 他还是依然说个不停。 明白了， 嗯，这是在语言这方面， 嗯， 还有呢，在情绪方面是特别特别的高兴，情绪特别的高涨，他这种情绪好、心情好呢，和他的处境是不相符的，比如说。一般人来说他有一些好的事情， 嗯 啊，升职啊，加薪啊，有什么好的意外的收获呀， 得有高兴的事 儿，对，得有高兴的事儿， 嗯， 但换者来说呢，可能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他就高兴，而且这不论这个时间和地点都非常非常的高兴，喜悦，喜笑颜开啊，喜气洋洋，都是这样的， 莫名的就高兴， 对， 而且是超乎常态的那种乐呵， 哎，对，非常非常的比一般的心情好那程度还要强。 哎呦，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也是要听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一些临床案例，究竟他们都有怎样的一些症状。因为大家能够听得出来，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和之前我们在跟大家科普说抑郁症患者非常非常的多，现在看来患上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哈。任何一种疾病，我们说都应该是尽早来发现和治疗，要不然对于他自己、对于家庭甚至社会，可能都会造成一定的危害。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种喜怒无常的心病，它的名字叫双向情感障碍。各位有什么想要关注和了解、想要咨询的，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加关注，通过文字留言呢发送您的提问。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是在腾讯视频进行腾讯直播，您搜索这个腾讯新闻，然后呢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关于双向情感障碍，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大家来和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门诊副主任医师宋重生宋主任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为了解决新生儿科医疗资源不足问题，日前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分会在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新生儿专科医联体。据了解，新生儿是一类极其特殊的人群，处于离开母体独立生活的过渡时期，发病率和死亡率都较高。新生儿医联体的成立能有效解决资源不均衡，特别是基层的新生儿医疗资源紧缺的情况，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使每一个患病新生儿获得适宜的医疗照护。随着大家踏青赏花热情的高涨，过敏门诊迎来就诊小高峰。提醒您，春天容易花粉过敏的主凶来自于树草小野花的花粉，叫风梅花。这类花粉小到肉眼看不见，很轻，数量也多。风一吹，花粉在空气中大量的漂浮，人们接触或者是吸入后很容易导致过敏。建议您在外出踏青赏花时尽量避开连晴起风天，可以选择雨后出行。地点呢，最好选择开阔地带的单纯花田，可以戴上口罩、眼镜，在脸上涂抹维生素E面霜，回家后赶紧换掉外套，用流水洗手洗脸，用盐水洗洗鼻子。 你这么美，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种心病，它的名字叫做双向情感障碍。大家的情绪呢都有开心的时候，也都会有低落的时候。刚才呢宋主任也举例子哈，说这个双向情感障碍，他的情绪的开心以及情绪的低落表现的都是比较极端的。日常我们在临床上这种 如果是这样的患者来就诊的话，根据他的怎样的一些这种表达，或者是亲友的这种介绍，我们能够很好的区分他患的是不是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吗？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患者来门诊之后呢，通常会有家属的一个陪伴， 嗯， 家属呢会给我们提供很多患者在院外的一些表现，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来可以做一个判断，比如说这个患者之前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一个人，现在呢他如果出现躁狂发作的时候呢， 嗯， 看到人显得特别特别的兴奋活跃，然后呢这种兴奋活跃情绪高涨的状态呢，而且不是持续的一会儿或者是几个小时，持续的时间呢，通常我在一周以上， 一周以上， 对， 我们说不是这个瞬间的这种亢奋就过去哈，这种状况会持续一周以上的时间。 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个患者是不是现在已经有这种躁狂发作的表现了，这从时间这个角度来讲，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从严重程度的这个角度来讲，通常一个人好心情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啊，也会做得比较好。哎，比较顺利，但是躁狂的患者呢，他有可能情绪太高涨，然后呢，注意力就不那么不集中了，做什么事情的话也能做，但往往会虎头蛇尾，哎，所以说呢，就是对他来说，对他的这种功能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就是说他们可能还在工作岗位上，或者是在这个学习这种方面哈，但是跟之前比，他可能突然出现了一个这种变化，但是变化最终的这个结果未必是和一开始我们所设想的那么的美好的，虎头蛇尾的这样的一种，比如说办事效率吧， 对 啊， 嗯， 这是另外的一种表现形式了， 嗯， 所以大家可能就需要注意，一是这种，有违平时这种状态哈，尤其本来你大家都认定你是一个安静的人，很内向的那样的一个人，这段时间突然变得外向了，见到熟人也好，甚至陌生人也好，不停的跟人家去表达，然后呢，这种情绪持续了一周以上的时间，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了。 是这样的， 有患者自个儿来就觉得自己这样不对，然后呢来求诊的吗？ 这种情况呢几乎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处于躁狂状态，特别是叫轻躁狂的时候，这个时候患者的自我感觉非常好，他心情比较喜悦，然后呢头脑也特别的聪明，做什么事情呢也很有干劲儿，很有自信，然后就说做什么事情也不发怵，对他来说这是种很好的一个体验， 他感觉很好呢， 对啊，所以说呢患者因此来就诊的话，他自己来就诊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就几乎他是发现不了自个儿有这种不太，我们说不太这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对， 反而是像很多的人，他是长期处于那种心情很低落，很抑郁，然后呢他不舒服，影响到睡眠了等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主动来就诊的会比较多， 是因为这种状态啊，他不会给他带来一种疾病的感觉， 嗯，所以这种情况还真的是需要身边的这种亲人及时的来发现哈，但是这会儿想把他拉来医院看病也不太容易吧？ 通常会有一些困难，但是这个患者呢，如果处于轻度躁狂的话呢，他因为他愿意活动，愿意到外界去，有的也会过来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接诊了一个中学生，他就是说那个也是出现这种躁狂的一个表现，他妈妈就是描述这孩子之前的表现用了那两个词儿，就是端庄稳重，现在呢这个小女孩变得非常非常的活跃，有说有笑，而且说起话来就是说妙语连珠，跟以前不一样，由此引起他妈妈那个重视了，觉得这孩子跟以前不一样了，有问题了，就来看病了。 刚开始在家里边是不是还问他，比如说是不是谈恋爱了等等这些方面的怀疑啊？ 会有这样的怀疑，这孩子因为莫名其妙的心情好起来了嘛。 所以，哎呀，这又让我们说到一个很悲伤哈，尤其家长可能听了之后这心突然一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双向情感障碍现在在初中生的身上也是有发生的， 是这样的。然后呢这种双向情感障碍啊，在青少年当中发生率并不少见，尤其是起病越早的话，然后呢以后成为这种双向情感障碍的风险也就越高，但是有一个特点呢，尤其大家需要重视啊，就是很多双向障碍的孩子啊，他虽然有这种心理疾病，但是发病之前有那么一部分的孩子，不是全部啊，一部分的孩子可能相对来说更小一点，他们往往学习成绩还特别好，还特别聪明，所以说呢家长会觉得这个情况觉得这样的孩子似乎离心理疾病会比较遥远，其实呢这个反而是一个我们应该重视的一个信号。有些少年早慧的一些孩子的话，然后呢似乎和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关系 还有一点密切，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应该我们重视的。 这个词儿叫少年早慧，智慧的慧， 智慧的慧， 就是越是那种你觉得平时很安静，成绩又很好，给别人那种感觉是聪明伶俐的， 对， 有的时候反而还会是双向情感这样的一个高发的群体，是吗？ 相对有一些特点嘛，但不是所有的聪明的孩子都会这样的，就是有些孩子特别，就说也不需要太多的努力，然后呢不需要太多的付出，哎，成绩就特别好，天资聪颖。我们有个词儿嘛，叫天妒英才，有小部分孩子这样的，他就会有这种双向障碍的风险。所以说呢，在国际上，有一个说法，就把这种双向情感障碍呢，称之为天才病。 说到这个天才病，我们会想到很多名人，历史上是有很多名人最后被确定为患上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像那个著名的作家海明威，印象派大师梵高。还有那个前英国首相丘吉尔等等，他们最终都是被判定为双向情感障碍患者。所以呢，很多人也说得这种病的人，他们发现了好多比常人聪明的多，甚至像这种一些艺术天分，人家说了，可能就是来自于他有的时候发病，给他带来了一些额外的艺术灵感等等。 是这样的，就是在处于青躁狂状态的时候啊，他的思维是特别特别敏捷的，然后呢，那个时候人精力也特别的旺盛，也特别有创造性，容易产生灵感。然后有的人的话，如果熬夜加班的话，熬一个晚上都不觉得疲乏。据说，丘吉尔，我们都知道他是英国首相，其实他还有一个成就，就是他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哦。 据说他在写那本书的时候，通常是通宵达旦的写，而且一点都不感到疲惫， 不知疲惫的， 不知疲惫。 那这种就是已经完全超越了就是正常人体的这种情况。 对，但是呢，就是他这种情况，通常呢，因为对这个他的社会功能来讲是一个促进，所以说呢，有的人或者包括他自己，都不会把这种情况和心理的一个病态呀、疾病联系在一块儿。 对，尤其像刚才说到了，有很多的家长其实现在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哈，因为有一部分孩子，而且这种疾病如果说他越早发生的话，我们想知道就是对于他今后确定就是患上这个双向情感障碍，那是不是风险就会更大？ 是这样的，他因为孩子在心理还在发育过程当中，还没有成型，如果越早起病的话，这个风险就相对越高，愈后呢，相对来说也就不那么理想。 那你说这病是怎么得上的？可能很多家长也说，我们家孩子好好的，怎么会摊上这样一种病呢？ 这种病呢，它的发病原因啊，确切的因素我们还不是十分的清楚，但通常呢会和一些因素有关系。比如说生物学因素，这个生物学因素呢，具体来说，就是说和一个人的这种家族史有关系。 这是遗传因素了。 遗传因素，比如说，亲代上一代的人有这种双向情感障碍。或者是抑郁症，或者是其他的心理疾病的话，他的后代出现这种双向情感障碍的风险相对来说呢就会高一些，但不是说肯定遗传的，就有这种倾向。 就是这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我们说基因的遗传概率方面哈， 对， 他患病的这个概率会更大一些。此外呢， 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社会心理因素，尤其是这个心理因素比较重要。然后呢，很多青少年他在发病的时候之前呢，往往都是经历过一些事情，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和老师的冲突啊，和同学的冲突啊，或者遇到其他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呢在这个因素的诱发下，就像一个导火索被点燃了一样，由此发病了。 就是说之前他可能已经是处于这种我们说病态的状况，但是他也许表现的并不那么的明显，有算隐匿期吗？ 可以这么理解，算是一个前驱期或者是一个潜伏期。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这个外部的诱发因素，像我们说了，上学的孩子，您这个因为成绩跟家长闹得不愉快了，因为这个交往和老师同学之间有了这种不愉快的这种关系，可能某一次这种外来的这种打击或者是创伤， 对， 就可能会诱发他发作起来。 把他这种情绪有一个扰动之后，然后呢，这样的孩子他情绪的修复能力比较差，然后就可能诱发这种双向情感障碍。 哎呀，我知道您这也是当父亲的哈。刚才一听到这种案例的时候，作为当妈的，我这个心里边是，哎呀，觉得挺紧张的。那您会不会也平时就是考虑，像现在孩子的课业压力什么都挺大的，您在家里边会跟孩子怎么聊天，帮他时不时的梳理一下，或者是帮他解解压吗？ 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最好的解压的办法就是带他去运动啊，因为 运动 本身啊，跟孩子说什么的话，父母。对孩子来说呢，很多说的话他的权威性远远不及老师啊，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呢，就不和他说什么，带他去运动，通过运动的话可以宣泄排遣一些潜在的一些不良情绪。 这种运动是您爱的运动还是孩子喜欢的 运动？孩子喜欢的 运动。他喜欢干什么？ 比如说足球啊，游泳啊，都可以。 就是只要，我现在是觉得好多孩子只要是家长能够陪伴他一起去干点什么玩点什么，他们都觉得很开心， 都觉得很开心，孩子还是比较容易满足的。 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点哈，既然双向情感障碍他已经离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是越来越近了，有那么多的患上他的人群，而且这种很年轻的，我们说孩子学龄期的儿童都有患上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那作为家长，作为这个甚至教育工作者哈，我们作为成年人一定要引起重视，在日常生活当中适当的帮他们解解压啊。 对，这样的是这样的。 好，我们来看一看很多这个提问哈，就是这种心理障碍的问题，很多人关心的就是我能靠自个儿强大的意志力把它扭转过来吗？就如果医生已经说我生病了，我能靠自己把它解决吗？ 这个需要看一些严重程度，如果双向情感障碍的严重程度相对来说比较轻的话，也就是说对患者的社会功能影响的比较小，而且患者呢有一定的就是说对这个病有一定的认识，将它看作一个疾病，然后呢侥幸的话有可能会把这种疾病会给控制到一定正常的范围，还有呢这种病就是特别是初次发生的时候，它有一定的自限性，就是说过一段时间它有可能会自发缓解。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举的案例里面的是由于跟这个老师或者同学之间有一些不开心的事儿，然后这一次就我们说发病了，但是可能一段时间家长经常带着他疏解一下，或者跟老师和同学的关系又缓和了，他有一定的可以自愈的这个能力。 对，有的自愈的能力，但是呢就说一定不要相信自己可以完全驾驭这种疾病，因为这一次可能会自愈了，下一次是什么样我们就不好说了。 这么说来，你看有这一次还有下一次这种说法，那是不是说明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它挺不好治的？ 对，这个双向情感障碍这种病呢很讨厌，讨厌在什么地方呢？他得了之后啊，他将来这种复发的风险非常高，比如说这次得了之后，有可能过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不发病，也可能过三个月五个月就发病了，他本身就是容易复发的一种疾病。 但是如果说在同一种这种情境下哈，是诱发因素，这次知道了是因为跟那个张三关系不和，就把这个人事关系他看得特别特别特别的重，以后我们尽量避免这些问题，会有其他因素又给他诱发他生病吗？ 这是有可能的，比如说生活的一些压力呀，包括这个睡眠那些紊乱呀，都有可能会触发这种疾病。还有一点呢就是季节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春天的时候，特别是立春之后，这种阳气的回升，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患者特别是一些没有病的或者一些有病的会触发或者是会加重，这个时间呢对一些双向障碍的患者来说是一个相对敏感的时期， 春季 这个时候，对，开春的时候，冬春交替更迭的一个时候尤其需要重视。 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哈？我们到底应该明知可能是冬春交替季节转换的时候，是一些这个心理疾病或者是双向情感障碍特别容易复发或者是诱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有效的规避避免它复发哈？那这些内容各位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关于双向情感障碍你有什么困惑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是在腾讯直播界面正在进行网络直播，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下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双向情感障碍。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好，春天到了，春天花会开哈，真的是这个踏青赏花的好时节。但是呢，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听起来又是一种很喜怒无常的这种心病，到底应该如何来解决和控制这个问题呢？我们邀请到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门诊副主任医师宋重生来和大家一起互动和交流。关于精神情绪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热线电话651508226515833，微信公众账号请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节目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日常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嘉宾互动交流您的问题。好，我是主持人白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宋主任跟我们说了一下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哈，它都有怎么样的一些症状。应该说这个患者挺痛苦的，时而抑郁，时而躁狂。那么在躁狂的那个阶段呢，他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表达自个儿还觉得特别好，特别舒服。所以在这样的一些阶段，他的很多我们说非正常的情况是需要身边的亲友和家人去及时发现的哈。刚才也提到了，春天不仅花爱开，同时呢很多疾病也会找上门来，包括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春天到了，很多这个心理疾病它就容易发生，或者是容易复发。这个时候很多病一旦复发，大家也很关注，就是说跟之前相比它会不会更加严重了呢？ 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就很多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啊，它复发一次，然后对这个结局可能就会影响一次，也就是说意味着可能会更加的加重一次，治疗起来的难度相对来说呢也会更大一点。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在第一次治疗的时候一定要充分。 嗯，我们会不会跟患者以及他的这个家人说，到了春天或者是春天之前，冬春交替的时候，我们应该留意注意点什么呢？ 这个还是有些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注意患者的一些睡眠啊，看他睡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失眠啊，然后就睡眠的时间短啊，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呢，观察他的情绪行为有没有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啊，如果变得兴奋啊，变得活跃，这都是需要警惕的。如果有一丝蛛丝马迹的话， 嗯， 最好还是到医院让医生来看一下， 及时去 及时的就诊。 这个事儿如果被耽误了哈，我们说亢奋那时候不也挺好的吗？您看看，说到亢奋的时候，这个灵感爆棚，然后工作效率也很高等等等等，心情也觉得特别好，那对这个人来说或者是对他的家庭来说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如果一个人灵感爆棚思如泉涌，这个有可能处于一个比较轻度的躁狂的状态，我们叫轻躁狂。但是轻躁狂呢，如果不给他干预的话，发展成躁狂，就是那种明显的兴奋活跃的话，这个时候呢对他来说就有很大的影响。就像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女士，可能花 1000多万 买买买，哎，这就是影响了。这个界限呢如果不干预的话，是很容易就逾越了。 好嘞，明白了。这个它总是分一个轻中重度的，在轻度的时候您觉得它是一件哎挺好的这么一件事儿，如果不去干预的话，到了中和重度的时候，那个时候想干预可能就会难了。 对， 而且症状会更加严重哈，所以一定要及早干预，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心理方面疾病的这种精神疾病使得这个朋友，那么家人和患者本身在这种时候就要格外的留神，出现一种不舒服，就是应该自己也会有一些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包括抑郁的时候哈，及时来请医生帮着他疏解， 对，及时的就诊。比如说情绪不好啊，睡眠不好，吃饭不好啊，莫名其妙的就说这个高兴或者不高兴呢，都有可能是疾病的早期的一个信号。 而且上半段我们也特别强调了，有些人就希望自己哈可以通过这个意志力把它扭转回来。我们说不是没有，也有在比较轻的状况，自己又有所认知的情况。 对， 但是我觉得自己可能太难了， 太难了。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如果能够有专业的医生指导一下，帮您一下，或者是身边哈真的有这种能够给得上力的这种家人，在这样的时候帮他一下。结果是不是会更好？ 结果会肯定会更好的。我们有一个比方，就像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过河一样，一旦得了病之后，就想完全的 通过这种自救，这是很难的。 就还有一句话是要医者都不自医呢，就是医生会生了病，可能哎同事帮来看看吧。 嗯，这是有可能的， 这是有可能的哈。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听友和网友的提问。那么大家伙有哪些关于这个心理疾病方面的问题、精神情绪方面的问题哈，包括双向情感障碍，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您可以随时来和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门诊副主任医师宋重生互动和交流。于先生打来电话咨询，他说70岁了，2016年被确诊为抑郁症，他吃的那个药叫做莱氏普一年多，现在他是感觉挺好的，他想问问您这什么时候他能停药吗？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对患者啊，第一个建议还是患者呢去找主管医生，然后呢让主管医生来判断一下，因为主管医生呢对这个病情了解的比较全面充分，然后呢给的建议可能更好，然后呢我们根据目前的信息呢只能做出一个分析判断，初步的一个判断啊，如果服药一年多，然后自我感觉也挺好的话呢，可以就尝试着把这药适当的减减量，最好还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减量。 嗯， 如果减药的过程当中啊，情绪依然平稳，然后呢，可以再继续观察。 嗯， 啊，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呢，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再逐渐的把这药可以停下来。 嗯， 但是我们一个原则还是就是说，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这是最安全最可靠的方法， 嗯， 最好还是不要跟着感觉走。 对，齐先生，其实我们也特别想提醒的，就是以前哈，在这个用药方面，尤其抑郁症的用药方面，我们曾经提到一个词儿叫做这个反跳，就是说有一些人自己觉得哎我真的没事儿了，于是乎呢一下子就把药给停掉了，他的那个症状一下子就反复了，而且症状会比以前更加严重。 对， 还有一些人呢自己觉得我听说要慢慢停药，于是呢先减量减量减量给停了，但是都没有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这些行为其实都挺危险的。 是这样的， 嗯， 会有些隐患，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一定要遵从比如说我们的主诊医生啊，您觉得这个状况不错，可以去找主诊医生来看一看，在他帮您判断完之后再决定这个药怎么用，下一步怎么来办。邓女士打来电话，她父亲呢已经90多岁了，平时有点糊涂，但呢有时候呢忽然就会变得很亢奋，整宿不睡觉，特别有精神，还胡言乱语，平时总说没劲儿不爱动，这个亢奋起来呢走路都特别带劲儿了，而且这种情况家人根本控制不住他，大概2个月就来这么一次，他想问问这会是什么情况。 这位患者年龄比较大，已经达到了92岁，然后呢特别提到了平时有些糊涂，所以说呢我们猜测呀，这个患者有可能会有一些意识障碍，比如说他会变得突然的亢奋，然后晚上不睡觉，然后呢胡言乱语，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专业上有一个术语叫瞻望状态，就是瞻望的时候呢意识不清楚，然后呢语乱，跟这个环境啊没什么接触和交流，这是一种呢脑器质性病变的改变，也就是说呢他这种病变和正常的那种心理活动的改变还是不大一样，他会有一些生物学疾病做基础，比如说脑梗塞呀，或者是动脉硬化呀，或者是其他的脑部疾病的基础，像这样的疾病治疗起来的呢，治疗那种原发疾病是第一位的，他这些外在的情绪表现行为表现如果在得以就是在原发疾病得以治疗的基础上的话呢控制起来应该不难。 嗯，就是您感觉他目前的这种情况可能和我们说到的双向情感障碍或者是心理疾病还不太一样。 还是不太一样。 他应该是本身年纪大了，就是那是不是 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应该最好的办法 神经内科。 哎对，还得去神经内科看一下。 嗯。好，邓女士，咱们这个老父亲年岁都这么大了，好，如果可能的话呢，建议咱们神经内科就诊，估计可能需要拍一些影像的这个片子，然后通过这些来判断一下他目前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嗯、 但是您说这整宿不睡觉，年纪又那么大了，肯定会有很大的风险啊。 是这样的，走路摔倒啊，或者其他的磕磕碰碰啊，都是需要注意的。 那这怎么办？临床要是遇到这种、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一定加强陪护，限制患者的活动范围，给他提供一些比较好的设施，比如说比较软的，就是说这个周围的 垫子啊什么的，防止他摔伤跌伤。 嗯，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像这类朋友的话呢，平时特别亢奋，没劲儿，但是这会儿突然说有劲儿了，但其实他的行动能力未必和他现在的一些自己的想法是一致的。 对。 啊，所以是容易出现一些这个，比如说外在的危险的哈。邓女士，作为儿女，咱们在这个时候，一方面及时带他去神经内科就诊看一看，另外一方面，平时的这个照护可能需要更留点心了。 对。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双向情感障碍。患上双向情感障碍，情绪有的时候很狂躁，有的时候呢又抑郁。网友就关心了，说那这种治疗起来是不是得吃好几种药来控制？这个药吃多了吃少了，会不会两种情绪就是来回换？一会儿这个抑郁了，哎，突然我又亢奋了呢？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然后呢，有些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当他处于抑郁的阶段的时候，有人觉得既然我抑郁了，那我就吃一些抗抑郁药。 嗯， 其实呢，这种做法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双向障碍患者啊，他对抗抑郁药会非常的敏感，有可能吃上抗抑郁药之后，会好得非常非常的快， 一下子就转而亢奋， 对， 是吗？ 但是在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几天的时候，哎，车刹不住了，就走向另外一端，就变得亢奋了。我们专业上称之为转躁， 就是因为药物、 药物的原因 转躁。由抑郁转成这种躁 狂发作，对， 太可怕了。 嗯， 那这怎么办？这个用药得太讲究了。 对，所以说呢，我们对于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首选呢是一些亲近稳定剂，或者称之为情感稳定剂，就是用上这些药呢，要患者的情绪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这样的一个办法。除非呢是种特别特别重度的抑郁发作的患者，比如说有这种自杀观念，我们才会呢。短时间的小剂量的，在监护的情况下，会给他用一些抗抑郁药。 哦，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你抑郁的时候给你吃这个抗抑郁的药，躁狂的时候又给你来稳定的药，肯定不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他的这个情绪，由负到正，不停的坐过山车， 对， 他自己是也是受不了的， 也是受不了的。 哦，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那一类药，就是尽量让他情绪哎平静如水。 对，叫心境稳定剂，我们临床有几种药，比如说丙酸盐或者是碳酸锂，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称之为非典型的抗精神病药物，都有这种心境稳定的作用，就是让这患者的情绪不至于过高，也不至于过低， 平稳心情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哈。 对， 长期吃药的话，其实很多人都说我最怕的就是被冠上精神病患者这样的一个名头，我最怕的就是医生给我开一堆这个人说精神病才吃的药。面对这种情况，尤其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当他的情况属于轻度躁狂的时候，自个儿还觉得状况很不错，连看医生都不愿意去的时候，我们怎么让他能够按时服用这个药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倒不必特别的悲观。因为呢，很多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在他疾病控制好了之后呢，他的这些社会功能，比如说工作呀、学习呀、人际交往，可以保持得很正常。有的患者，他和正常人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每天多了一个吃药这个事儿。所以说呢，这个地方不用太悲观。然后呢，你既然做得很好，工作、学习各方面和别人没什么区别的话，别人尽管知道有这个病，也谈不上有多歧视。所以说呢，患者朋友来说呢，还是要自信，不要就说给自己贴上一个所谓的精神病的一个标签儿，这个是大可不必的。 也就是说，即使被确诊为患上了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其实只要我们正常服药的话，不像那个一些影视剧里边演的似的哈，必须把我们放在那种带着铁栏杆的这种病房里，必须远离人群，不是的。您只要正常的接受治疗和服药，是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是可以的， 是没有问题的。 对，特别是在疾病的缓解期，然后呢，依然可以做一些很正常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丘吉尔，他就说在正常的时候 统领大局， 对，统领大局，而且成为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人。 所以这就是给我们这个很多患者一些这个提示吧。即使是被确诊了这些朋友，其实呢，我们是可以正常的和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来接触。我想问问您哈，就是在这个实际情况当中，一旦自己被确诊了，那这个人他愿意跟身边的人说到自己生这个病的事儿吗？ 这个病呢，在最开始的时候啊，患者是有压力的，因为它毕竟属于心理疾病的一个范畴。很多患者呢会有一个病耻感，所以说呢不愿和别人分享自己这个经历。但是呢，如果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个疾病啊 经过药物的治疗是可控的啊，自己是对这个病是有把握的，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会在小范围内和他人分享自己的一个经历，比如说有些患者他们组成一个自助的一个群体，他们会分享这样的一个经历，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做这方面的形象大使，也会做一些宣传， 就是说其实他们也是会在这个心理上相互支持对方，同时也可以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对于自己的这种帮助和支持，他们也是需要的， 也是需要的，需要认同，需要理解，需要包容。 所以我们也特别提醒，真的当我们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或者我们的同事朋友有人哈被确诊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没有必要对他们另眼相看。 对， 这个时候是不是在和他们的接触过程当中也应该有点讲究？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患者有这样的疾病呢，就是我们尽量的给他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要给他太多的压力，减少一些负性生活实践对他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患者的发病包括加重，有可能和一些心理因素有关系，然后尽量的减少这些负性事件对患者的影响，然后让他们没有大喜大悲大怒，这些情况是最好的。 当你明知道哪一类事情可能是对他会有一些影响和刺激的时候，尽量去避免这一类事情当他的面儿提起来呀，或者讲给他听啊，那就变成这个刺激他的一些诱因了。 对，这是非常善良的做法， 这得有效的避免。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 除此之外呢，就是说患者如果有一些反常的一些表现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复发的迹象啊，如果我们和这些同事朋友啊，和他们的亲人有联系的话，和一下他们亲属，给他们透露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就是 及早的发现， 我觉得 及早的干预。 谁谁谁，哎，这两天不太对劲儿。 对， 你看，这是作为朋友，我也挺担心他的。但是这事儿我不能跟他自个儿说，我最好是跟他身边的这个，比如说家人，我来提示一下， 提示一下。 哦。所以你看看，这是作为朋友什么的哈，我们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的。一，尽量不要做那些有可能刺激到他的事情。 对。 二，当发现了他有哪些症状，比如说因为每个人的这种我们说健康素养不太一样嘛，当你听了这期节目，对这个疾病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的情况下，哎，一听这好像今天跟那个宋主任说的那个有点像。然后呢到底应该怎么办呀，不是跟这个人自己去阐述，而是应该他跟他身边的朋友做一个必要的提示， 对，和他的家人监护人 做一个必要的提醒。好，最后呢我们再来集中一下回答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哈。徐思文问了，他说属于心重的那种人，遇上些事儿睡不着觉，也不知道这样，也知道这样不好，但是走不出来，有什么办法能够开解自个儿吗？ 遇到一些事情睡不着，也不知道这样好不好。这个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有这样的问题的朋友啊，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朋友，遇到事情多了慢慢已经想得开了，这个不需要有太多的一个改变。 就是说人总要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哈。 对。 当然了，我们说很多人其实都心挺重的，但是这个所谓的心重呢，是因为那个事情发生对你，你很在乎， 很在意。 有些事情可能还是需要把它想开点吧。我们说这个多想开，少给自己负累，也让自己的心里不至于那么大的压力哈。雨过天晴提问，跟有双向情感障碍的人结婚有问题吗？结婚还能要孩子吗？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这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啊，他们在缓解期的时候，大部分患者社会功能是很正常的，可以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这个时候呢在对方知情又同意的情况下，结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是什么呢，不能在患者处于这个疾病期，比如说这个患者处于躁狂期，然后呢本身就说愿意和异性交往，这个时候呢如果再闪婚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冲动草率不负责的鲁莽的一个行为了，一定要注意。然后至于说能不能要孩子，也是这样的，在患者情绪平稳，然后呢也没有服药，在这种情况下要孩子，是对孩子来说是最安全的，这种致畸的风险是最低的。 但是如果这个要孩子提前，是不是得做外另外一方面的考虑？因为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为什么会生这个病，病因当中哪类人容易高发，可能您的直系亲属里边有患病的话，你的这个发生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那万一这病你说将来遗传给孩子呢？ 这个可能就需要双方来慎重的考虑了。这个风险有，但不一定发生。需要双方权衡一下。 好的，锦上添花问，双向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是一回事吗？ 嗯，这个问题挺好的。双向情感障碍呢和精神分裂症不是一回事，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他们两种疾病在症状上会有一些交集。 嗯， 也就是说呢，双向情感障碍一部分患者他可以出现一些精神分裂症的表现，然后呢，这部分患者的精神分裂的表现呢，由于比较突出，他毕竟说跟常态不一样的嘛，有可能会被误诊，然后呢，误诊起来之后，经过很多治疗，到最后双向障碍的表现充分暴露了，才会被发现。所以说呢，这也是一部分双向障碍患者被误诊、被误治的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这个一定要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您区别到底患上的是双向情感障碍还是这个精神分裂症，因为他的治疗肯定是不一样的哈。好，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请宋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嗯，我每周二上午全天。 每周二的上午全天， 每周二全天，上午下午都在 啊。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门诊副主任医师宋重生，周二的全天，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帮助。提醒您，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30，北京和睦家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甄宇和您聊聊无痛分娩，真的让生孩子不再疼吗？明天下午4:30，欢迎您届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扩散条件略转差，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50至105微克，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